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I feel very happy to meet you all on the air. 现在讲这样的话都可以听得懂了，我是彼得赖。很高兴跟大家在广播中，也就是在空中跟大家见面。I feel happy. Feel 代表感觉 ，F-E-E-L. Feel 我感觉很快乐的。I feel happy. 那个 feel 要念长元音 e. Feel 不要念成 feel. I feel happy to meet you all.Meet 就是 see S-E-E 也可以用 meet M-E-E-T 就是见到大家，非常的开心一起来学英文07点的英文。我们上次叫做一般问句，所谓一般问句就是可以用 yes 或者是 no 来回答的，像 be 动词开头的时候 Is he a good student? 回答说 yes he isNo, he isn't. Can you do it? Yes, I can. No, I can't. 等等，这就叫做一般问句。我们今天呢，这是教的是特殊问句。什么叫做特殊问句呢？其实说穿来就是用疑问词起手的问句。这种问句呢，是没有办法用 yes, no 来回答的。而且它的句尾呢，他的语调呢要下沉，不是上扬。Yes, no 来回答的问题，他语调是上扬的。Is she beautiful? 她美吗 ？Can I do it? 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吗 ？Do it, beautiful 都是上扬的。但你用疑问词的时候，放在句首就不能上扬。比如说，那个女孩子是谁呀？你就不能讲说 Who is that girl? 不能，你只能讲 Who is that girl? 那女孩子是谁？她是无法上扬的。好，可是怎么样形成 Who is that girl? 那女孩子是谁呀？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下常用的这些疑问词有哪些。好，我就列了几个，大家可以看得到，像 what, W-H-A-T, 在英式英语念成 what, what。现在我们教的是美式英语或加拿大英语，念成 what, what。那个 h 的音就不见了 ，what, what 什么 ？Who, 先有一个 W-H-O, 跟 W-H-A-T 都有 W-H。可是呢，你这个就不能念成 who, 所以有例外，这个要念成 who, 不管是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纽西兰人、澳大利亚人，他们都还是念成 who, who, 而不要念成 who 啊。接下来哪一个 which, 这三个苹果里头哪一个最好吃啊？ Which of the three apples,is the most delicious. 好，这个时候用 which 啊，美式英语、加拿大英语念成 which, 短音节 it, 元音 which, 不要念成 which, 会，那就变成英式英语啊，念成 which。接下来 when 是什么时候，叫做 when。英式英语念成 when 或者是 when， 那是美式英语念成 when， 什么地方念成 where， W-H-E-R-E， where， 英式英语念成 where， where， 美式英语很注重 R 的卷舌音， where， where， where， 为什么念成 why， 美式英语念成 why， 英式英语念成 why， 然后如何加 how， H-O-W， 不要念成 how， how 的时候嘴巴没有全张，先念哈哈哈的哈， how， 再收起来 how， how， 先念哈，然后嘴巴再收起来 how， 这样就对了How， 好，有这些疑问词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的来形成所谓的特殊问句呢？好，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要呢，就是按照我这个方法。以前我也是有了这些词，我不想怎么造句，烦死我了。所以我这边就讲了，第一个呢，它的 A 的要点就是疑问词。在问句里头，它始终要放在问句的句首，这是跟中文不一样的，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第二个，这个问句中如果有 be 动词的时候，也就是 is、am、are 等等，这个 be 动词就要跟主语也是要倒装的，问句要倒过来的。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按一个这个中文句构造一个中式英文的问句。你看我们中文的这个问句很简单，那个女孩子是谁呀？你脑筋先想的是先把英文字堆出来， That girl is who， That girl 那个女孩子是叫做 is， 谁叫做 who。 如果你这样讲That girl is who， 外国人在旁边他听的时候，他就会用中文跟你讲，你讲的英文我听得懂，但是我们不是这样讲的，我们是要把疑问词放在第一个位置，也就是要用 who， 但是你不能讲 who that girl is， 这个主语是 that girl，动词是 is， be 动词，所以 be 动词就要跟主语倒装倒过来，就变成 Who is that girl？ 那女孩子是谁呀？那我们同样的造一个句子，那个男孩子是谁呀？先造一个中式英文的句子 ，That boy is who？ 那变成问句的时候 ，Who 拿在最前面。Who is that boy？ 记住，中文的句构跟英文的句构是不一样的。在这我们初学英文的时候啊，一个头啊，就会变成伊拉克的首都。伊拉克的首都怎么说啊？巴格达，就是巴格大啊，一个头巴格大，糊里糊涂的这样子。但是你要讲习惯就成自然。Who's that girl? What is he doing there? When will he come back? 像这些问句脱口而出，那是要靠训练的，它跟智力没有关系。我一再讲所谓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智障的孩子，他们讲母语的时候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的错误。为什么？那是习惯成自然。你叫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叫他们来做数学题，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答不出来。可是你叫他讲中文或者讲英语的时候，妈妈我要吃糖， Mom I want to eat some candy， I want 或者会用 to 这种意愿动词，想要要做什么事情，那后头一定要放不定式短语 I want to eat some candy， 而且他还知道 candy C-A-N-D-Y 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他还不会讲说 I want to eat some candies， 他不会把这个 Y 改成 IES， 他讲的和语法合得一塌糊涂。那所以这可见是跟智力没有关系，跟习惯。英语或学其他外语都是一个 repetitive process， repetitive 就是重复的，每天重复的讲，讲自然就习惯了。相信我，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好，我们再造个句子。那个人是谁啊？那个男子，你马上先说 That man is who， 接着赶紧把疑问词拿前面 who， 然后 be 动词跟主语倒装 Who is that man？ 同样的，他们是谁啊？ They are who， 就变成 Who are they？ 你是谁啊？ You are who， 变成 Who are you？ 所以这个是很自然而然的啊，就这样子说出来了。好，我们来看同样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呀？好 ，That girl is who， 就变成 Who is that girl？ 但你也可以回答，回答的时候不能说 Yes， she is my sister， 你就不能用 Yes 来跟 No 来回答，因为它并不是是一般问句，它是疑问词开头的，叫做特殊问句。所以，因此我们回答的时候就不能用 Yes 或者是 No 来这样回答。你就马上讲说 She's my sister， 她是我姐姐，或者是她是我妹妹。外国人很少会说 She's my younger sister， 她是我妹妹，或者 She's my older sister。 啊，她通常不会分辈分的，她就讲 She's my sister。 啊，那个时候你自己在看年龄来猜她到底是姐姐还是妹妹，除非你刻意讲 Is she your older sister？Oh yes, she's my older sister. 他才会这样讲出来。一般通常是讲 sister 或者是 brother， 哥哥或者是弟弟就可以了。但念哥哥的时候 ，brother， 不要念成 brother， 不是 brother， 肚子饿的饿 ，brother， 跟 mother， 不要念成 mother， 好像中人骂人的话，不是啊，是啊 mother， 但是 father 就是啊的音 father。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中文句子，那是什么？好，我们这个时候翻成中式的英文 That is what， 那是什么？可是What 是疑问词啊，所以赶紧把疑问词调在前面。Is be 动词跟主语倒装。What is that？ 那是什么？千万不要上扬。What is that？ 它不是 yes no 问句，不可以用 yes 或者 no 来回答的。What is that？ 你回答的时候那个 that 是那个，你也可以用 this。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不管你用 this 或者是 that， 都可以用 it 来这个代词来代替。所以那是贵妇狗，或者我们也讲的叫贵宾狗。那我们英文呢就这么这样回答 ：That is a poodle， 也就是贵宾狗，或者是呢 ，it is a poodle， 或者 that is a book， 那是。书，或者是那是什么？你看远处有一个救护车的声音过来了 ，That is an ambulance， an ambulance， ambulance 是元音开头 am， 所以你前面的冠词要用 an， an ambulance， 不能说 a ambulance。那以后我们慢慢再教。所以今天我们。就教了这个所谓的我们特殊问句的第一种有 be 动词的这种问句，我不敢教的太多，因为以免大家一个头伊拉克首都怎么说巴格达巴格达一个头巴格达，有点像四川话这样子。好，或者是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波哥大也是巴格大这样子。总而言之会糊里糊涂，